别叫我麻烦。 我不只能带给你忧伤，

经过这风沙这雨，向着你往前进。哦哦哦，爱，请问怎么走？我一个人翻过山，越过海，只为你对我好过这份爱，前所未有。哦哦哦，爱，为什么不走？我也不懂谁劝我，谁爱我，谁可以让我解脱你的微笑的温柔的诅咒。 只要你被孤单压得叫不出来，